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眼下呢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于亚洲文化的喜欢。一些您想象不到的中国的流行剧、流行的小说、电影呢，在当地也很受欢迎。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眼下疫情非常严峻的一些亚洲国家，例如像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泰国。现在印度尼西亚成为了全球日新增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而泰国呢，在7月初刚刚在该国的普吉岛上重启了欢迎海外游客的沙河计划，因为疫情也很可能会随时终止。德尔塔变种病毒威胁更大，每个人都应警惕。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上有这样一个国家和地区，名字是 ROC， 这就是俄罗斯奥委会。由于兴奋剂事件的影响，俄罗斯体育代表团这次是以俄罗斯奥委会的名义来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获奖的时候不能够升国旗，只能升国际奥委会的旗帜，而奏国歌呢，也要奏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选段。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以这样的身份参加东京奥运会确实令他们很是扎心。但是呢，俄罗斯运动员巴查拉什基娜在7月25号为俄罗斯奥委会夺得了首枚金牌，也使得很多民众心里感觉争了一口气。在俄罗斯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赛的背景之下，该国网友为这枚金牌喝彩。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要聊聊中国当代的流行文化对俄罗斯年轻人的影响。好莱坞大片时代，美国娱乐业几乎横扫整个世界，在俄罗斯也不例外。不过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当地的年轻人也开始对亚洲的文化充满兴趣了。随着中俄两国民间互信、民间往来的不断增强，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中国的武侠小说，欣赏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爱看中国电影，甚至将中国的文化融进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晶和吴云就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话题。下面的报道里您可以听到眼下流行的很多中国的网络小说和电视剧，这也为一些俄罗斯年轻人所喜欢。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学院毕业生伊丽莎维塔·拉兹丹现年25岁，是一名核化学家。对一名姑娘来说，这是罕见的非常负责任的职业。尽管如此，在她不寻常的娱乐生活中，这并非是她唯一的爱好。空闲时间，他喜欢沉浸在中国武侠小说的虚拟世界和书本世界中。 丽莎说，我对中国的认识始于我对中国的不了解。作为一个网游迷，我曾经决定玩中国热播的游戏《诛仙》。我玩了几年，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武术流派，或善或恶，各种武器、法术，最重要的是有令人兴奋的故事情节。紧接着我决定找网游的原著小说《诛仙》，阅读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享受。我立刻找到了同名的电视剧，一口气看完。于是我进入了仙侠和武侠的世界，我发现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题材。 喜欢的作品有小说《诛仙》《扶摇皇后》《 《陈情令》《狼殿下》。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看书，开启了奇幻之旅，甚至足不出户。 西方奇幻和中国仙侠以及武侠题材大相径庭，所有这些差异让你更喜欢中国题材，因为它们很新颖，西方的奇幻似乎已经过时了。主要的区别在于英雄可以自我提升，看得引人入胜，情感戏份浓墨重彩，英雄确实会死而复生，有所牺牲。为此我总是戏称中国人为戏剧之王。 丽莎认为，中国的武侠故事教人永不放弃，对于英雄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自我提升。 中国作品中有一种有趣的思想，那就是这里的神不是一些神话中的生物，但是你可以通过提高自己来成为他们。而且通常总是有一种思想，即神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上都近似常人。 因此这个爱好促使丽莎学习中文。 丽莎说，我真想让自己完全沉浸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中，这一切甚至让我对道家情有独钟，因为仙侠和武侠的很多基本的东西都是取自道家的，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些。 努力学习语言并不是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所能激发的唯一东西，许多人印象之下将自己的创作献给了中国。阿丽莎·盖特尼安毕业于全俄国立电影学院动画专业，她的梦想是去中国深造创作动画片。 阿丽莎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近年来动画在中国的势头越来越猛，他们终于明白，他们不仅能够成为全世界动画师的劳动力，还可以为自己和观众进行创作，这些都是非常优秀并且高质量的作品。 他在俄罗斯流行的社交网络 Vkontakte 和 Instagram 上以笔名 Arrogate 发布了他的作品，他有超过 1.4 万名订阅者。阿丽莎回忆起他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热爱是从小形成的，这种伟大文化的碎片无处不在。父母决定了3岁的孩子要看电影《十面埋伏》和《卧虎藏龙》，阿丽莎打趣道。此外还有中国粉丝间的笑话，《功夫熊猫》中喜欢沈大爷的人现在都是中国的粉丝，这个角色真的非常有魅力，他没有传达多少中国文化，但是很好地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角色类型。 业余时间，阿丽莎举办主题节日，网上流行的艺术家可以出售他们的作品的明信片、贴纸、徽章和海报。在这样的活动中，每个人都可以讨论他为什么喜欢这个或那个工作，了解中国文化的奥秘。 当我读到魔教教主魔道祖师的时候，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在中国写作中绝对存在着灰色道德，对于一个拥有欧洲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而独特的东西。事实上，工作中没有绝对的善恶，一切秉持中庸。现代好莱坞最近越来越多地尝试做类似的事，试图为反派辩护，但这根本不是中国作家所做的，亚洲文化没有辜负他的英雄。他们可以做可怕的事情，但他们总是有理由或别无选择。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我相信，但在欧洲文化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不相信英雄，我不相信他们的问题。 她的闺蜜安娜·波利卡波娃最近学成了程序员，但是她对中国文化也是心潮澎湃。 安娜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小时候就很喜欢东方文化，我一直很喜欢它，它与西方文化迥异，这样的对比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记得读本科时写过一篇关于神道教的学术著作，甚至在学生大会上获奖。 据这位女孩说，东方文化中非常注重传统、历史和宗教， 而且我很喜欢研究这些方面，寻找有趣的事实和故事，看看这如何影响当前事件的发展。中国文化大约有4300年的历史，相比之下 在西方仅仅100年的时间，国家诞生和消亡，中国一直屹立发展到今天。研究所有这些，了解所有的联系是非常有趣的。通过语言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自己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变化。 安娜最喜欢的是作者墨香铜臭的《川书自救指南》。 基本上我喜欢墨香主要的三部小说，写的都很好，读起来很有趣。但《川书自救指南》是我开始接触中国作品的第一部小说，所以我很喜爱它。 但是根据中国作家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不屈不挠的陈情令》并没有给安娜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本书更有趣，女孩说。然而该系列在俄罗斯人中的收视率很高，关于电影 Kino Poisk 的最大俄语互联网服务商给予该系列8.7分，满分10分的高评分。目前该系列没有负面的评论。安娜在空闲时间根据自己喜欢的作品情节写小说。 安娜说，写小说很有意思，寻找象征意义来创造形象名字，试图以某种方式模仿中国小说的风格，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这类题材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出自己的小说。 外语老师奥尔加偶然结识了亚洲文化，他生活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他试图通过日常失败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29岁的奥尔加一边看已经不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剧，一边开辟了中国电视剧的世界。 第一集之后，我立即在几周内又看了10几集。我想我被节目中展示的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差异所吸引，一切都不同了。另类的感情和问题，与朋友、亲戚、父母的另类关系，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我意识到我想更多的了解这一切，包括语言。 奥尔加承认，在接触亚洲文化之前，他有一种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世界里的感觉，然后大门敞开了。 我开始从不同的方面探索韩国、中国、日本和泰国，包括电视剧、音乐、小说、动漫、漫画和语言。我想更多的了解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彼此，有哪些传统和节日，社会上存在哪些禁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奥尔加指出，在亚洲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每个人看起来都特别的漂亮，光鲜时尚。 他总结道，在我看来，这就是亚洲人的秘诀，帅气、整洁、时尚、有礼貌、尊重对方。但是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浪漫化的形象，现实和幻想可能有所不同。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眼下正饱受疫情困扰的几个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泰国。想必大家也注意到了，在连续几天我国城市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当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这也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疫情的严峻。印尼卫生部门的数字显示，7月1号到17号期间，在印尼全国共有114名医生统计显示因为疫情而死亡，占据了整个疫情期间医生死亡总数的20%以上。现在印尼政府又追加了一批莫德纳疫苗，提供给医护人员进行混合接种。而最新的7天印尼感染数据也显示，在德尔塔变种病毒推动之下，印度尼西亚这几天报告的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雅加达一直是印尼疫情的中心，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9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包括近11600个死亡病例，这使得当地对棺材的需求大幅增加。在雅加达东部的一个公共墓地，棺材制造商正忙着给医院供货，同时忙着接待直接前来购买的客户。据了解， 由于之前的传统节日期间有大量人员聚集，加上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快等原因，印尼自六月中旬以来陷入新一波疫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与死亡病例数屡创纪录。对此，印尼卫生部长古纳迪解释说，许多死亡病例是因为患者没有及时被送到医院。在印尼，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染上的只是轻微咳嗽，加上医院人满为患，他们不愿意被集中隔离，因此耽误了病情。还有很多人不想一再接受病毒检测，延误了入院治疗的时间。为此，印尼政府正在搭建和寻找设立集中隔离的场所，同时呼吁新冠肺炎感染者不要犹豫，要尽快到集中隔离区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印尼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迟缓。据了解，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当中，至少94%没有注射过新冠疫苗。为此，印尼政府已着手加快疫苗接种速度，目前每天的接种量超过100万剂次。 同时，新冠变种毒株德尔塔在越南的传播也令人担忧，当地疫情形势严峻。当地已经连续3天单日新增近3000例了。目前越南正处在第四轮疫情当中，疫情最严重的就是胡志明市。目前胡志明市已经实行了宵禁，市民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之间是不得外出的。宵禁时期除了抗疫和紧急医疗服务之外，暂停了一切活动。越南媒体报道说，导致了越南第四轮疫情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各地疫情爆发初期没有及时展开全民核酸检测，没有及时切断和印度的航空往来，多例确诊病例都和印度疫情有关系，同时疫苗的接种也不够高效，接种率还不到5%，疫苗紧缺，采购困难。目前越南全国的累计接种剂数大约是461万剂的新冠疫苗，已有大约34万人完成了疫苗接种。目前越南正在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已经批准使用了中国国药疫苗以及俄罗斯、美国和英国药企生产的共6种新冠疫苗。越南卫生部表示，越方已和美国达成了新冠疫苗的技术转移协议，一座年产渴望达到2亿剂疫苗的工厂正在建设当中，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投产。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泰国。泰国在疫情初期呢，曾经被评为全球防疫的优等生，泰国政府也一直希望通过出色的抗疫让该国的国际旅游业能够早日重启。然而疫情的拖延时长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直到现在泰国的旅游业的重启试验呢，也才是刚刚开始。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泰国普吉岛进行了旅游业的重启试验，还不到一个月之后，疫情就出现了复燃态势。这使得泰国政府希望能够恢复旅游业并提振经济的计划遭到威胁，也折射出了当下全球旅游业的一大困境。7月29日，泰国政府宣布，该国的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0万例，死亡人数也超过了4000人。而在普吉岛呢，这个星期也报告了新增确诊病例近200例，该数字高于政府设定的每周90例的这样一个极限值，从而导致了该地的重启计划被叫停。而值得一提的是，官方数字显示，在普吉岛大约有7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而相比之下，泰国全国接种率呢，也不过只有5%左右。说来很感慨，其实就在7月，泰国为了尽快重启旅游业，在普吉岛实行了一个沙盒计划，就是从7月1日开始，来自中低风险国家并且完成了疫苗接种的外国游客入境普吉岛之后，不必接受任何的强制隔离，游客们可以入住政府颁发的安全和健康管理认证酒店。而此前普吉岛已经因为疫情关闭超过1年了，官方数字显示，从这个沙盒计划启动以来到7月25日，共有11500多人次抵达了普吉岛，房间的预订次数呢达到了271000次，每天有7个航班飞往普吉岛。泰国政府正在严密地关注这项沙盒计划的试验效果，那么如果顺利的话，这个模式可以被推广到更多的海岛来试行。但是最新的泰国疫情呢，也使得这个计划的前景不容乐观。以普吉岛为例，当地政府呢，从周 2，就是7月27日开始，就关闭了公立学校、购物中心，并禁止了100人以上的集会。大多数的新增病例都来自于当地居民，岛上所有的高风险接触者都已被隔离，以防止进一步的传播。不过政府还没有宣布他们要完全暂停这个沙盒计划。 对于已经来到的游客呢，相关部门将会首先限制旅游线路或实行临时的禁令，禁止游客离开酒店，然后再考虑全面的暂停。未来几天，他们将重新评估形势，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收紧措施。那么眼下呢，泰国的疫情震中是在首都曼谷，我们来关注曼谷的情况。 泰国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通报，累计确诊人数突破50万例，累计死亡4146例，其中第三波疫情中的感染人数超过48万例，尚在治疗的患者近17万例。首都曼谷的医院病床已经用尽，无法收治新增加的患者。近期相关部门正在安排专车专列运送大量患者返回家乡接受治疗，因为外府医院尚有床位，但伴随着返乡治疗政策的实施，外府医疗资源也日趋紧张，部分地区的病床使用率超过70%，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泰国媒体当天报道，由于实在无力继续接诊新冠肺炎患者，曼谷一家大型医院暂时关闭了进入急诊部的通道，还有医院不得不把急诊病床临时安排在停车场上。有的医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已经精疲力竭。对此，政府医管中心表示，在尽全力增加病床的同时，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居家治疗、社区治疗等措施将从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推广到外府，以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 最后，我们再来后续跟进法国议会通过关于应对德尔塔变异毒株扩大使用该国健康通行证遭到民众抗议这一事件的后续进展。虽然这个扩大使用健康证呢，在上个周末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但是法国议会依然坚定地通过了这项新的法案，并称疫苗是人们必须使用的武器，而健康通行证呢，是下面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总统马克龙最新表态说，抗议是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但是呢，不会让新冠病毒消失。热爱自由的人们也应该尊重他人，应该接受疫苗。以自由的名义，您可能成为了重症病人，所有医护人员都需要来照顾您，也可能不得不放弃对他人的救治。这不是自由，这是不负责任，是自私。下面的报道中，记者也采访了当地面包店的一位雇员，他说呢，他也支持这个健康法案，并认为呢，这是让法国生活尽快重归正常的一个关键步骤。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当天，法国国民议会以156票赞成、60票反对的结果，正式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要求从8月起，除了进入文化娱乐场所外，进入餐饮等场所和搭乘火车、飞机时，也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即持有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证明或疫苗接种证明。此外，该法案还强制要求包括医务人员和养老院护工在内的卫生工作者接种疫苗。该法案出台后引发部分法国人的不满，认为健康通行证干涉了出行自由。不过，也有居民认为，为了避免再次实施封锁，人们必须克服当前的困难。 Concernant les libertés, oui, c'est un peu compliqué pour certains. C'est, on a l'impression qu'on a limite pas le choix. Mais comme j'ai dit, faudra s'adapter et c'est, ça sera la vie de demain tout simplement. Oui, en plus, on n'a pas envie de revivre ça. Ça a été compliqué pour tout le monde. Il y a certaines personnes qui ont été séparées de leur famille. Je pense que certaines personnes ne veulent plus revivre ça tout simplement. 据了解，这项法案还需获得法国宪法委员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并生效。由于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快速传播，法国疫情急剧反弹。为鼓励人们接种疫苗，本月12号，法国政府宣布，人们出入可容纳50人以上的文化、娱乐等场所时，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该政策宣布后，登记疫苗接种的人数大幅增加。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国已有超过4000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占总人口的60%。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在游行示威的压力之下呢，法国议会依然坚定通过了应对德尔塔变异毒株扩大该国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的相关的法案。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各位朋友，我们就下周一环球三十分再见吧。

It's 9 a.m. Beijing time.